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又是我们唱歌节目了啊，赶紧邀请出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 耶、yeah, 今天呢是唱歌哈、啊、一个月教大家唱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次 K 歌呢你都不能迟到啊，你的荧光棒啊，你的名牌啊什么的都要赶紧晃起来。因为在我们的 K 歌节目一开场啊就是达人秀。 Yeah, showtime. 麦霸达人秀，邮寄一月以前，我们上一次教给大家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首歌大家唱熟了吗？会了吗？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就邀请出几位参与 K 歌互动的朋友来亮出你们的嗓子，好不好？ Wow. 有请第一位新同学 Foams。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Country Rose， 实力歌手啊， 不错不错不错， 非常棒非常棒。 对，如果说要点评呢，就是越唱越好， 嗯 啊，慢慢进入状态了，对吧？嗯 ，Foams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哈、啊， 对， 我跟他回复说我唱的不错哟，他、 嗯、 还回了我一个可爱的头像，还说你好可爱， 对， 唱的真好。 嗯，是，如果说要是想有这个改进的空间的话呢，注意辅音的发音 ，almost。Heaven T 失去爆破，这其实有的，但是整个辅音呢，在唇齿的配合上来说呢，可以加一点点的力量。我们说英文歌曲啊，唱的太清晰也不好， 嗯 啊，但是唱的不清晰呢，也不好啊，需要 Almost Heaven。那他有时候呢，比如说鼻辅音的震动啊，还是有需要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会把细节照顾得更好一些。比如说 Virginia， 对吧？Blue Ridge Mountain 啊，我们把里面的关键词的元辅音都要驾驭好，展示出来。我们说歌曲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放大和夸张啊、 嗯、 把这些地方展示出来。 如果你本身你的乐感就很好啊，你的这个曲调呢，唱歌的调也很标准，你在唱英文歌的时候，如果把细节注意得越好，那么你的呈现效果也就越好。 Right. 第二位同学是 Tippy.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谢谢。 Good. 听起来好舒服呀。这个我觉得也是啊，状态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可能更有穿透力啊，更舒服。 前面有几个地方呢，这个唱词卡的不太准啊， 对， 好，后面稍好了一些， 慢慢进入状态了。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第一句其实是不好唱的，但是然后我们在唱歌和表演当中啊，恰恰就这前几秒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在语言的展示当中，不管是歌曲还是电影剧本的话，一定要控制好开场。一个精彩的开场绝对是会给别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好，亮出你的开场， 真的开场特别重要。 同学们，我们聊天室的同学们啊，直播间的同学们，赶紧来给你们的小伙伴们现场打 call 啊，知道吧？David老师知道打 call 是什么意思吗？ 不修的， 给他们热场哈、啊，给他们支持的意思。 Oh, okay. 第三位同学也是新朋友，叫爱我宝贝。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Oh Country Road。 这位朋友在生活中肯定是一个歌唱爱好者。 有点怎么说呢？我们说其实走专业路线的感觉啊。 家里肯定有自个儿的 KTV。 还很讲究啊，装饰了不少，装饰了不少，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其实唱歌是一个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管怎么点评，提出来那些小的建议也好，那我觉得都不影响你唱歌的心情啊。我们想啊，一些个可能一些瑕疵的地方呢，也许恰恰是一个什么呀？我们说，没有完美的事情，对吧？ 也许是你个人的特点 啊，缺陷美。而且呢，他也善于创造啊，并且给歌曲赋予新的含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很享受，很开心。其实唱歌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就是一种表达，一种抒发， 对， 一种抒发。同学们都说深情，深情陶醉了。 对， 如果你唱出来的歌曲能够让别人有共鸣，让别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什么， 能把别人带进去、 哎，那就很成功了。 对。真的很棒。 接下来这位同学哈、啊，是我们的一位油田工人。 哦， 啊，他在这个胜利油田上呢放声高歌。 是上次你吹风的吗？ 对， 哎呀， 我们的宋健哈、 啊。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country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你能够在脑海中想象一幅那样的画面啊，在这个广袤的油田上，宋健一个人迎着风，啊，这个释放着自我， 戴着头盔， 对，迎着这个风车， 而且镜头还是从下往上看的， 哎，非常有激情，你能觉得他能够真正的把那种 country road 的感觉唱出来， 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勇敢的，上来直接唱高潮哈，而且还能驾驭好啊，我觉得不错。挺好的，对， 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另外感觉的分享， 是一种融入啊， 融入，我们似乎也在那个油田上围着他听他唱歌，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不过建议下一次可以选一些封闭的空间，比如说一些角落呀，对着角落唱歌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在洗手间呐、厕所呀，这都是很好的。 我反而觉得他这油田真有特色， 有特色， 就得在那个广袤的田野上放声高歌。 天路的感觉是吧？ 那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好吧， 好，接下来听听平静。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技能派，你看， 哎，真好， 技能派 真好，嗯，真棒啊！ 都挑不出毛病，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哈、啊， 都沉浸其中了、 嗯。是的，但是还是有改进的空间，就是 West Virginia 这个，几乎啊，每一位朋友在唱歌的时候呢，都会在第一句出点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失去爆破的处理问题 ，almost T 失去爆破。Almost heaven， 然后第二句 West Virginia， West T 失去爆破 West Virginia， 那么这样的话呢，没有两个 T 的干扰，第一句就可以顺畅通过啊。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然后就可以了。 嗯，好，这些地方注意一下改善啊，也谢谢你带给我们大家的享受。接下来这位也是一位麦霸。他的风格跟前面所有的都不一样，我们听听他这种如泣如诉的歌声。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哎，有一种爱尔兰的歌声， 嗯， 的感觉， 嗯，是。 漫天飞雪， 控制能力很强、啊、 超级， 嗯，很强， 麦霸， 对，这个真是不错啊，真是不错，我觉得特别入境，嗯， 而且他本身连读啊，吐字发音他已经掌握得到一定水平了， 是， 所以再加上他这个声乐基础、嗯、一下呈现出来的感觉就 特别自然， 很 自 然，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就纯粹是给我们大家做欣赏来了哈、 啊、对。 好，最后一位非常有热情、有激情的啊，我们的考研班的老师啊，克里斯 ·Brian。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Go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情感非常饱满、 嗯、 是那种真正在唱歌，才不在乎有没有人在听我唱呢，才不在乎有没有人在看我唱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看去吧， 而且也很走心， 嗯，是的，对，对，你这样说我都觉得我没法说了，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 是， 因为他也是有一跟着我们课堂一直学连读学发音，一直也有很有这个基础，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多给大家一些鼓励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什么呀，歌手，每个人都是一个心中的明星、啊、 对， 其实唱出最好的你就够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艺术家， 对对，啊，其实比较起来我们的唱功有的时候还不如这些听众呢，差得很远很远，加油啊咱们， 对，所以咱们互相分享啊， 对， 互相 PK 啊、 嗯、 好，咱们上周的这个上一次的作业就检查到这儿，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今天咱们带来这首歌曲，哎呦，拍大腿，那是真是好听极了，大家熟悉极了，中小学的音乐课本里就有这首歌的中文版，它的名字叫做《红河谷》。 哇哦， 我们看过红河谷的电影吧， 啊， 听过红河谷的歌吧，咱们这些爸爸妈妈们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听我们国家的这个歌唱家谢丽斯王杰石， 嗯， 第一次就把这首歌给唱火了， 这也是，嗯， 他的中文歌词特别特别的优美， 大家随随便便都能哼哼几句。 嗯， 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就是他的经典的英文版，这个内容特别少，也就八句话。 嗯，是。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八句话，这过年过节的时候在 KTV 里，你绝对啊所向披靡。 嗯，没错，这首歌真的特别美。 像 David 老师这个年纪是吧？肯定， 你也暴露我的年纪， 肯定喜欢这样的歌。 嗯，我是60后啊，跟大家说一下。 关键这首歌呢，它已经流传了100多年了。人们认为它是一首美国歌曲，也有人认为它是有加拿大的歌曲。 嗯， 所以现在这个《红河》的诞生地在哪儿还存在着争议。 嗯， 但是我们普遍呢把它理解为是加拿大红河谷流域的媒体人在反抗英殖民者统治的一个红河起义，描述那样的一个场景：年轻的勇士们 warriors 离开家乡参加战争，和亲人告别的那种不舍和哀伤。 嗯，听起来好悲凉。 也很像这歌词里所描写的， 是 吧？流传到今天呢，人们可能早就忘记它的起源了，只是说呢，在这样一种悠远绵长的旋律当中，感受着对家园的眷恋和不舍。全世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很多国家都把它拿去谱上了自己国家的歌词。 哦， 也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对它做了翻唱和改编。那么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这个版本啊，就是一个学唱的版本， 嗯， 啊，比较的中规中矩，比较基础。 对。 但是我们带来这个欣赏版本呢，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啊，叫做Michael Martin Murphy， 他弹着吉他唱的。 啊。 哎，我们来欣赏一下啊。 Michael。 这个歌曲的特色呢，它就是唱出了啊那种凄凉和忧伤。是他的改编版本非常的优美，非常的优美， 太有意境了。 哎，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前面这整个的八句话。它的中文翻译呀，我们都知道哈，歌词是朴素又雅致，堪称是英文诗歌的翻译的经典了。 嗯， 聊聊数据呢，就把整体的意境如戏表现出来。我们一会儿来看歌词的时候，大家来感受它的中文翻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学唱这个第一句。 好的。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你看这个句子应该是 They say you are going from this valley， 是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哎呀，这个中文实在是太美了。 嗯， 好，英文怎么唱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第一句。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All right， 我们看这第一句话啊，那么关键词呢是 valley。 我们说这个关键词还要注意唇齿的配合， valley 上齿咬下唇内侧， valley say S-A-Y say going 啊 going。 那么这句话的停顿呢，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were going， 两处停顿，from this valley 一处停顿， they say 一处停顿啊。而且这首歌其实版本上来说也不少， 在节奏上来说，根据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版本来说呢，它在 VC 的位置上语速稍快一些，整体的情感在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就有一种依恋和凄凉。 嗯，你看他这个句子啊，我观察了一下哈，发现他的整个句子都会，所有的歌词都会分成三个部分。 对， 每一句都会分成三个部分 的 停顿。 嗯， 第一句话的停顿就是 From this valley， 对， They say you are going。 嗯，对，是的，所以我们唱这句的时候呢，注意这个节奏感的控制。 From this valley say you are going， 就是它的开始。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所以 this valley they say 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连接， 哎，是这 快一些， 是 不是？ 节奏加快一点点。 看它的中文呢，唱的是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也是三部分 哦，真是好， 跟英文一样哈。嗯，英文就是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嗯， 所以这种节奏速度就很适合我们学习。 没错。嗯，好。我们这第一句呢，开篇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唇齿配合，它三个地方的元音的饱满度，关键词的控制啊，抓住这个，我们有一个漂亮的起点啊。 比如说 ，from this valley， 嗯 ，valley，they say you're going， yeah， 是吧？ 对，是的，我们再来一遍， 嗯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嗯，对，非常 好 美哈， 非常的美。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关键 我觉得那中文唱的真挺好，能再唱一遍吗？我想听听。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嗯，是不错，我觉得 关键词 valley。 You going，节奏在 they say 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加速，那么情感呢，很显然就是告别的那种 凄凉。我对我们大家能感觉到哈，尤其是在村口，或者说是在火车站，或者说是在山谷的入口，哇，这个地方实在是让人感觉，其实往前再看，满眼都是眼泪呀， 就是一个送别的地方。 对， 都是依恋和一种凄凉。 我觉得我们今天唱这首歌双语唱的时候，其实听众啊，不管是老少皆宜啊， 是 都可以跟着一起唱。 对， 嗯， 而且这首歌曲在当时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真是的啊，当时那会儿在中国唱外国民歌的话，那是叛逆新青年的象征， 是啊， 很潮的。 这不就小苹果的感觉吗？嗯， 那可比小苹果这个是不是那个意境要深远一些？ 要深，嗯，对， 你想战士要离开家乡了那种感觉， 对对， 此去经年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也许就回不来了。 嗯，第一句哈就这样，一定开场要好啊。 嗯， 来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接下来第二句就是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我们将会怀念啊 ，bright eyes 明亮的眼睛和 sweet smile 微笑。这里的中文歌词呢，直接翻译为“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嗯， 然后他把眼睛呢接入到了下一句。我们来听一听第二句。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嗯，我的节奏很好哈。 嗯 嗯， 这是交唱版的歌。 是呀，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miss。Bright eyes, sweet smile, miss 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就可能好读啊。Bright eyes, 注意音 ，sweet smile, 注意都有双元音在里面，这样的地方又出现在关键词的位置，所以唱起来它也是一个情感爆发的点啊。我们看它的停顿跟上句极为类似，我们看是它是怎么唱的啊。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我们看到这就是有两处停顿， miss 后面， eyes 后面啊，这样两处停顿， 它相当于唱出了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是不是？它唱的是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嗯哼， 哎，它是这样的、嗯、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Yeah, right. 好，还我觉得这句也有点难，关键是个 miss your bright eyes 就升调了。 对，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sweet smile. 那特就可以不用再读出来。 没错，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三处地方要注意， bright eyes 连读 and失去爆破 D sweet T 失去爆破、 嗯、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注意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bright eyes 连读 and sweet smiles 对吧， 对， 这样几个点， 那个 bright eyes 可以读成 bright eyes yeah bright eyes 也是可以啊， 一个的音就好。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然后 and 的的呢就不用念了、嗯、and sweet smile 就好了。 是的。 好，我们来唱一下哈，预备。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哈，两句连起来。 好。 啊、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哎，就很流畅了哈。 嗯、是的。 好。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Wow, awesome 好、 嗯、 第三句就唱什么呢 For I know 因为我知道、 嗯、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字面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啊你怎么样呢 Taking the sunshine 嗯， 你身上就有阳光照亮着 是 但是中文翻译呢就把前面那个眼睛加上去了就是说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哇这个视觉感觉是有点恐怖 很漂亮很美啊前面唱到、嗯嗯、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就很明亮 是不是、嗯、 你看就舍不得让他走 比太阳明亮 比太阳 你把这人留在家里直接发电都可以哈 是哈、啊、眼睛比太阳还要明亮 太可怕了 这第三句话是怎么唱的呢、嗯、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听出来了吗三部分哈、啊嗯、再来一遍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Sunshine 哎，三个停顿。 嗯，是的。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No For I know Taking Sunshine 好，这三个关键词停顿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停顿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两处停顿 For I know 一处 Taking 后面一处停顿 这个 for I know 你可以唱成 for I know 也行、 嗯 啊、for I know 也行、 嗯、 就因为我知道、 嗯、 它的三个停顿就是第一 for I know 是 第二 taking you are、 哎、 第三、嗯、taking the sunshine 对 对我们发现呢这几句话的情感都是带有依恋第二句呢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啊、怀念了吗 怀念、啊、到这句呢又把我的阳光带走了我们有首歌叫 You're My Sunshine 对 其实说到 You're My Sunshine 基本全都是爱情歌曲 嗯 啊，没有说这个别的歌曲还没事说你是我的阳光啊啊。然后我们看到你把阳光都带走了我的生活没有别的了 I can see nothing No,、嗯、I can hear nothing看不见也听不见的感觉了这其实生命怎么样呢哎，失去了阳光是很可怕的 嗯， 可想而知这人对他有多重要啊对吧 对生命对于阳光的那种依恋 是的所以非常遗憾啊，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凄凉啊、嗯。 这句话里面你要把那个 For I know No、 嗯、 No 要发饱满了 饱满、 啊、你如果唱成 For I know 这就不好听 嗯，对，这是我们说唱歌的时候呢，要把关键词吐字吐清楚。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它是情感的表达的点啊。如果我们的情感不通过关键词表达出来，那通过什么呢？啊，重英文在这点是一致的啊、 嗯。而且唱歌像这种慢速的歌曲，它就连读呢就不像平时说话那么快了。 他就该 you are 的时候就唱 you are 就唱出来，像平时我们可能说一个 you're 也就过去了， 对、 啊、他就刷得清清楚楚的、嗯、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对，但是当我们把字正腔圆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步其实是对整个的这个英文歌曲啊要开始进行一定的浊化，也就是说模糊的感觉再朦胧一点点，这歌的感觉就到了。 同学问说为什么要翻译成眼睛比太阳更明亮呢？其实它也没有这比较的意思，但是它就是为了第一跟前一句押韵、 嗯、 是吧，离开村庄押韵比太阳更明亮，第二它要把这个感觉描写得更好一些。 对呀、啊、我们从开始能看到村庄后面是微笑，然后是眼睛，在后面是心上，在后面是身旁，很明显它是要押韵的。 对，它要押韵的、嗯、好，所以这句话呢我们来唱一下。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嗯， 第三句了哈， 是 它一共就是这四句话的调调反复循环、啊、 是的，我们把那个中文也串一遍好不好，听一下、嗯、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真挺好听的。 第四句话就是、嗯、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嗯、 英文中这个 lighten啊，它有一个喉音停顿 lighten、 嗯、 它会这样读 light up。 有时候唱歌呢它又不读成 lighten， 它直接 lighten、 嗯、 它也会唱， 是 在歌曲里面不一样。 对，根据歌曲的情况，就跟我们中国人写诗是一样的，这个字儿有时候该变音就得变音、嗯、 对。好，我们来听第四句。 That has lighted my pathway wide， 配乐还挺丰富哈。 That has lighted my pathway wide. Okay,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lighten. 第一个 lighten. Okay, 第二个呢 path, while. 啊，这三个关键词，它的停顿呢，嗯，在 for 的前面，我们听一下。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停顿在 for 的前面。嗯， 最快的地方就是那个 That has. That has. 对， 这地方是最快的。 嗯，因为它处理的方式是失去爆破。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那么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那么我们看它的意思就是照亮了我的生命的旅途，对，我眼前的路就能看见了。 嗯， 而这个光被你带走了， 哎、 这个意思。嗯， 哎，他这句话里面哈、啊，他那个前面一开始他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词是哒哒哒，唱词是 that is light that is that is light in my path。 For a while, for a while， 对，后面是这样的，关键就是前面。 Lighten my path for a while。 哎，我们再来听一下。 That has lighted my pathway wide。 他那个 lighten， lighten 依然唱的是喉音停顿，他没有唱 lighten， 是的， 他唱的是 That has lighten my path for a while。 对。是的， 是吧 ？That、嗯、一定要失去爆破。 嗯 ，That is that is that is lighten my path for a while， 是这样子的。 对，嗯、你看中文翻译成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嗯， 感觉就很亮堂嘛。 是， 是不是就很亮堂嘛？英文说的是照亮了我们的前路、啊 嗯、 一段时间之内， 嗯， 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一直照亮着我们的前路。 嗯 嗯， 是。 好，那么这两句我们再连起来唱一下。 好。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所以这个音乐啊，这种艺术形式它就是为了表达抒情， 是 抒发你内心的感情。你唱出这两句简简单单的歌词，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份意境是多么的美。 好美、 嗯、啊，凄凉当中的美，依恋凄凉和美。 嗯，是的， 又有赞颂但是又有不舍。 是的， 红河谷啊，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哎、你看人家起义啊，有战争，那、有战争的地方，那就有很多的 爱情。 对， 嗯。 有意境，对家人家园的依恋啊，对美好爱情的期盼。接下来这四句呢，就是刚才曲调的完全的重复， 嗯， 词语不一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句是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爱情出现了， 爱情出现了， 出现了。"Come and sit"， 过来坐在哪儿呢 ？"By my side"， 我的身旁。"If you love me"， 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坐过来，坐在我身旁。 哇、这个 来 像是对陈小春唱的歌的感觉， 听一下。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挺好哈。我觉得这还有互动的啊，是吧？ 嗯， 这歌曲里带互动。 嗯， 我觉得这首歌啊，这句话叫大家可以练口语啊，还可以唱歌啊，生活中呢。这个遇到情况的时候，可以把这首歌直接啊端出来啊，老外就有这个习惯，说着说着就唱了。 哎，说着说着一定要唱， 简称说唱啊。 不说不唱，不能代表，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情。 是的 ，come， 关键词 sit， side， love me 啊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哇、这我觉得这个唱也得注意点哈。突然那边有一堆朋友，然后你这边就开始唱起来了。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这个情景啊，在意大利街头那是随处可见、 嗯、 啊，动不动就一个陌生人上来给你唱歌了。 嗯，是。我们看关键词讲完了，这个停顿呢是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两处停顿，一个是在 sit 的后面，还有一个是 side 的后面。 哎，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 come and sit， come and sit， come and sit。第二个片段是 by my side， by my side， by my side。 嗯。 第三个片段是 if you love me， if you love me， if you love me、 是的，对。 连起来就是三个片段。 对，是连读和失去爆破也是有的啊。我们看一下 come and， come and， come and 啊，连读啊 ，and 失去爆破。Come and sit， 那么前面是这个样子 ，sit 失去爆破 ，t come and sit， 哎，这样的话呢，三处啊、要对这个我们说对气息有影响的这样的地方要处理，一处连读，两处失去爆破 ，by my side， 这儿其实也是可以有的，也可以没有啊 ，if you love me。Love， 注意还是咬唇的，不要是 love me 啊。那我觉得那个音的话呢，就飘了啊。 哎，爱这个单词它是纯音啊 ，love， 唇齿 v me， 不是 love me。 嗯， 那个爱情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吗？ 对，是的。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的情感开始变化了， 咋变呢？ 节奏上提升了，与此同时心情也跟着变了。Come and sit。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哎，情感背景变成快乐了。 他让别人过来，如果喜欢他的话，他不走过去。 嗯、 中文唱的是：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嗯， 英文是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一个音对应一个词，这是最简单的。 嗯、是。 刚才第一句一模一样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跟这句话一模一样。 是的。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嗯，是的。 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非常简单的旋律。然后怎么样了呢？为什么要坐在我身旁呢？ 嗯。 Don't hasten， hasten 这单词要说一下哈 ，H-A-S-T-E-N， hasten to do something， 匆匆忙忙的做某事。Bid me adieu， bid me adieu， 人家都说这词儿啊是法语、 嗯， 那么就更加证明这首歌曲很可能就是说的加拿大的红河的事儿， 有这可能。 所以你再把它说成是美国的歌，好像就不太合适了。 英法嘛，那是当地的这个两个霸主。 对，是叫 bid me adieu 就是说再见，跟我说再见。 对， bid 就是我们说的给、offer 的意思。 对，所以呢中文的词就是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是 因为你想啊，要上战场了，没人想他离开吧。没人想然离开吧。 对， 所以都觉得这个离别是匆匆又匆匆啊，太匆匆， 太匆匆了。 所以要用歌曲去唱出这种感觉，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你哪怕缓一会儿啊， 别急着走啊。 对，好，中文唱的是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你小学这歌曲唱的真好啊，学的、 合唱队的，没办法哈。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哎，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啊，这第六句。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看有没有什么难点。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Do not hasten， hasten 关键词， hasten。Adieu， 我们在狮子王里也学过 Adieu， 没错，就是前两节课。 对， Didn't your mother ever tell you not to play with your food， 对吧，那段。关键词说完了，停顿注意。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好， hasten 后面有一处停顿啊，这句话的停顿不多。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对， 音声调在 bid me adieu。 是吧。 是 do not t 失去爆破，失去爆破注意 do not t 没有这个音， hasten 中的 t 也是不发音的，大家注意。然后 to be 也是不发音的。 do not hasten to bidme adieu。 对，它不是 bid me adieu， 它是 bid me adieu。 这种辅音一般都省去了。前面为什么不唱 don't 呢？因为这得凑够这个音啊。 对啊， 你不能唱 don't hasten， 不好听。 是的，是的。 do not hasten to， 这样就好听。 是， 大家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家里忘情的唱起来了啊？已经抛开了收音机，自己忘情的唱起来了。 是啊， 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希望你能够享受歌曲， 全民 K 歌， 自己就先 K 起来了。我完全相信，有的比如说我们年长的一些听友，现在已经在家里 已经开唱了， 中文版已经唱了十多遍了。肯定是。好， 我们看把上句下句连起来啊。 哎 ，Come and sit。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接下来，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哎呀，哇，好有画面感。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好， 这一句话 的 一个词一个音， 是 一个词一个音。来，我们听一下哈。先听上一句。 Do not hasten to be。 对，我们看关键词 remember Red River Valley， 这个三个词都要重读 Red River Valley， Red River Valley。 好，停顿呢，我们看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Red 后面停顿一处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呢，在实际唱的时候失去爆破， But T 失去爆破， ButRemember the red 失去爆破 River Valley， 注意唇齿的配合 River Valley。 OK， 我们看这句话整个的情感上来说呢，也是依恋， 千万不要忘记， 依依不舍。 他一直在叮嘱人们不要忘记，不要忘却，因为记忆呢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 其实我发现，其实很多歌曲都喜欢展示出这种 不要说再见 ，Never say goodbye 是一首歌啊， 因为它就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情感啊。 对，其实人们不太愿意就是道别的这种感觉，对吧？啊，前面说了不要说再见，后面又让你记住啊，整个就是一个别忘了。嗯， 而且这个句子里很考验大家啊，这关键词 Red River Valley， 尤其那个 R 的读音，你要读成 Red River， 那就这就美感就降低了。 嗯，而且这首歌呀也是。学习音标时候常用的一首测试歌曲，用它来训练提升你自己的这什么呀音标的控制力。 嗯，前面是 but 唱成 but， 对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还有点绕口令 the red river red 唱成 red 这有难度 the red river valley 嗯绕口令 the red river valley 大家可以练一练啊，一口气说三遍 the red river valley the red river valley the red river valley the red river valley the red river valley river valley 结果练完以后发现满地都是口水哈、 啊。唱是这样唱的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就这样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OK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嗯、 其实呢原本来说并不见得是热爱你的姑娘也可能是热爱你的小伙也许是热爱你的家人 Could be anyone Could be anyone 他说了只要是 love you so true 啊，如此真爱着你的人那都算在这里边、 嗯、 你看后来刚才那个 Anne Murphy 改编那版本他说的是 the cowboy that love you so true、 嗯、 那个热爱你的牛仔 是、啊、 你看别忘了谁你都可以你可以改编 改 编你自己的版本 所以是 the one the one 对就是那个人哈、啊 嗯、 来这一句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好关键词 one loved true 这三个词 one loved true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停顿啊我们上句唱的时候呢可以连接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停顿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嗯、And the one 对 That has 又是连读 That has、 嗯、 连读 That has loved 也可以唱成 loved you、 嗯、 也可以唱成 loved you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我们听一下他是怎么唱的啊、嗯、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Loved you so true 对他有个停顿啊。好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大家注意 And 是爆破 And the one And 其这个 D 不发音 One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that 这个失去爆破而且节奏加快啊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That has That has 这儿是要加速的啊，加速的、 嗯、就这个地方要加速一下、嗯、就跟前面那个 That has lighten 一样、 yeah. 这里是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对 好所以唱出来就是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And the one that has loved you so true 还是依恋 我们再最后两句合起来听一下 Jus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one who has loved you so true 吉他弹得真好啊 弹得好弹得好、嗯、而且稍微有些欢快啊他唱了一个欢快的版本 特别有节奏、啊、 因为他们可以随意改歌词他唱的是 Who loved you so true 嗯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歌曲的长度的问题还就是表达的力度的问题、 嗯、 所以要把这个歌曲通过反复来实现强调啊 你发现我们这个教学版本跟刚才听到的那位 MM 歌手的版本就完全不一样 嗯 Murphy 嗯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Jus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one who has loved you so true 一样啊，节奏基本是一致，就是在后面的情感再向上推一节就可以了。 对，就说不要离开的这么匆忙，你想想，你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 对， 还有那么多热爱你的人， 对， 那些爱慕你的人， 是的， 嗯。 中文后半截怎么唱呢？这块儿？ 中文是。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他为什么要写姑娘呢？就是他要跟故乡押韵，要跟匆忙押韵。 嗯，对， 其实不一定是姑娘，就是你故乡的人就好。 对对对，确实 红河谷整个我们就学这八句。 嗯，对， 其实有四句呢曲调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一个调调。你们有同学说自己没有唱过，你们是出生在90后还是00后？不应该呀，现在这首歌都应该在声乐教材里啊，音乐课里啊。 嗯，可能00后吧。对，这首歌啊，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呢，虽然说有四句重复，但这四句其实是最恋人的四句啊，加上就是这四句呢，也是这首歌就是练发音时候最重要的四句。 好的，好，整体呢我们就讲解完毕了哈，我们再把这首歌呢来听一遍。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今天要学会的就是这一段啊，相信呢你会唱这首歌以后反复的唱会带给你心灵一种净化的感觉。一首歌能够流传100年一定有它很精彩的地方，是不是？ Yeah, of course, 尤其是这样的歌曲，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属于我们要就是老年人喜欢那种京剧的感觉很有韵味 classical, 这各种各样的年龄层的人都应该喜欢哈。有同学问到这个文章的这个翻译是非常美的诗歌化的翻译， 嗯， 它并没有偏离这个歌词的原意，它是在这个歌词原意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种更诗意化的整理和更加中文押韵式的整理。 对， 所以它的意思是一模一样对应的， 文学色彩很浓重， 很浓重， 嗯 啊，而且又很美。它不仅翻译，它还信达雅。 信达雅 是吧？ 好，是， 而且能够用8句话哈，就把这种感觉翻译出来，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容易， 很流畅，很通畅。 今天就把这个作业交给大家，我们下周五呢还要唱歌， 嗯， 唱歌呢迎接新年，所以这一周大家可以好好的练习这首歌，下次来给我们展示一 下。 下 一次要学习的歌曲被翻译成了 N 多种语言呢， 也是 在全世界各地唱。 对， 哎呀， 好， 这个过年。就是新年的时候，这首歌可以大家 要 有什么语言都可以招呼， 有点气氛哈。 对， 好，今天我们的 K 歌呢就到这里了。 好的， 好，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同学们，下来好好练习哦。 See you next time.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Bid me